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返返嚟，即係呢个大年初一嘅大军阀啦。咁啊，即係其实呢，咁当然我哋係唔会係有可能即係喺大年初一真係即係喺度 live 同大家做节目呢。咁我哋今日又係与呢个未来对话，我哋今日又 冇与未来对话呢都冇所谓。因为点解呢，我哋都要恭祝大家呢新年快乐啦，新年进步啦， 系系要要要 身体健康啦， 系系系。咁但係呢就即係你今次嗱，今日就阿龙啊唔得闲啦，咁啊即系因为佢好似话行山，但系我唔知点啊，佢落雨湿湿。 佢唔系话咩咩？佢唔系话山线咩？ 佢山线啊，但系我唔知点解佢咁勇猛嘅屌。咁啊，今日揾咗阿龙阿金英嚟睇光咁样样。咁啊，金英你期都红啦，系咪？ 红乜嘢啊？有咩咁红啊？ 唉，阿老萧，即系我哋上次去呢个迷嘅一个叫网聚，阿老萧第一个就拉住你啊！哇，呢个犀利啊！ 嗰个唔系，应该系索罗 B 隔篱台索罗 B。系咁啊，佢坐低同阿老萧讲嘢啊，几威啊，好似等住入常噶嘛。 系啊，真系入常咁嘅样嘅啫。 系啊， 喂，咁啊，即系讲翻啲正经嘢啊。喂，嗱，其实大年初一咧，我即系今日咧就度啲题目去讲嘅时候咧，我谂真系几困难。喂，老实讲，新年流流系咪？即系大家都想，即系想听啲即系，系，但系我哋与未来对话啊嘛，系咪？即系，但系我哋都希望即系讲啲吉利嘅说话啦。咁但系咧，即系香港嘅情况咧，即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吉利咯。老实讲，即系而事实上最近，即系尤其系公投呢件事，即系令到即系其实你香港民主运动，起码我哋即系觉得系啦，即系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老实讲就、 又唔系嘅，五十五十啦。因为你至少你睇翻呢个建制内部咧，其实都佢都自己散散地噶啦。咁虽然话我哋泛民即系点 样散散地， 民间散啫。喂，啱啱呢个创科局冇展报，然后仲通过唔到、情人节嗰阵。 你觉得以后会唔会通过到咧？你估？ 唔系即系讲真啦， 再讲啦。 嗱，呢个就系、 即系你唔系通过唔到嘅咁样。 啊，即系呢个 阿爷一吹鸡啊，全部都跪低啦，建制派走。少少系博阿爷争宠就有份，但系你即系 in the end 一定会即系想做嘢做到噶啦。 呢个时间问题啦。 喂，其实新年流流咧就真系应该要你讲退联啦，就系即系讲 一嚟有啲勾啦，可能 公投 到礼拜四。 咁但系就即系唔系好趁年初一嘅气氛嘅，因为点解你人月两团圆啊嘛，应该理论上系嘛，即系一家团聚嘅日子嚟噶嘛，年三又好，年初一都好，系咪？ 就真系唉。咁啊，但系 咁你搞到咩溏心风暴啊嗰啲咁啊，唉，大家最紧要一家人团和和气气咁嗰啲。 咁但系而家唔系 嗰啲咁嘅鸠屎嘢咁啊，攞呢啲嚟讲。 开始讲话咩？即系有啲真产 feel 咯。 系啊，真产啊，依家真系溏心风暴啊！ 如果你要计钱嘅话，你要回水俾呢个港大学生会。嗱， 咁呢个 consequence 系严重。我谂我即系虽然年初一流流都一定要咁讲嘅。第一就系香港嘅社会运动。其实呢咁多年嚟呢都系依靠学运嘅。你有冇发觉呢，即系当香港嘅学运呢低潮嘅时候呢，其实香港运动呢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冇事嘅高潮，除咗23条。如果23条立法之 外。最关键嘅时候。 唔系23条嘅人都有学运嘅参与啦。 但系佢唔系主导嘛。 是 但系香港所有嘅社会运动同埋政治运动喺风起云涌嘅刻、其实就系学运开始。而学运系嚟自边度呢，香港。就嚟自学联啊嘛，而学联系嚟自边度咧？即系最大嘅影响力嘅，就系香港大学学生会。所以而家我要同香港大学生会啲捻样算账啊！今日都，一定要同佢算账。 开年， 喂大佬啊，你嗰二三千人就决定咗我哋香港人嘅运动个命运，大佬，你有冇搞错啊？你哋有冇脑噶？唔知投乜捻嘢票喺度？喂，你真系好兴噶。系嘛？所以我后屘你有冇发觉我哋本来想讲几次咯？我话唉，我唔捻讲啦，我费事累咗嗰啲即系人啊，即系想学联能够团结，想运动能够团结嘅人，我都费事讲。但系而家呢一个运动咧，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咧，其实反映咗一样嘢，好明显嘅，就系运动失败之后嘅后遗症。雨伞运动失败之后咧嘅后遗症系点咧？永远都系咁嘅。 即系争取唔赢当权者嘅时候咧，就自己打自己， 就揾嘢嚟赖。 呢啲系失败主义者嚟嘅，揾嘢嚟赖。 啊，赖地硬啦！ 屌你唔走去拥呢个中联办，你包咁拥，系咪？你唔上北京去喐呢个中南海？你自己人搞自己人最捻容易噶呢、這个世界。 唔系咁啊，根据呢、這个阿陈秀慧嘅讲法，就系匿喺一个安全嘅地方嗌打到共产党嘛，一样啫嘛。佢匿喺一个安全嘅港大里边就话要升级咯、啊。依家、 失败主义加懦夫嘅表现，话俾你听。 唔系，其实成件事咧，即系你唔好话系佢冇讲去到讲话咩中联办啊，冲上大陆咁先算啦。喂，好简单、啊，如果真系认为即系港退联关注组嗰啲学生啦、啊。佢覺得呢個港大係會即係要排除出呢個學聯，係因為學聯阻住佢哋升級，阻住佢哋成。喂，首先你要清算嗰、那個應該係你自己港大學生會嘅會長、哦，你自己個學聯代喺學聯嗰個港大代表、哦，嗰、那個係梁麗國、哦。 你記得我之你記得我之前即係其實係做嗰個叫做係學聯嗰個 interview 嘅時候講過呢個問題啦。根本上一講到係即係港大嘅代表嘅時候，佢哋就含糊其辭。 係啊，佢又唔算嗰筆數，因為係佢代表你哋噶嘛，你係咪應該揾咗佢哋先 咧？ 而唔係直接退聯 咧？我覺得梁麗國係要負好大嘅責任。 好大責任。 喂，我而家真係唔明啦，我真係唔識啊！而家呢90后咁係用乜嘢嘅脑諗嘢嘅大佬。喂，第一头先你拆解咗个 logic 嘅问题啦，如果你认为喺学联嗰个制度里面你港大唔能够发得到声，点解啊？ 因为你 第一个问你个代表啦、 啊、 好，第二你个代表猫哭老鼠假慈悲。喂，你完咗个公投之后你道歉有乜撚嘢用啊？我问你有乜用啊？而家，喂，你作为香港大学生会会长啊，你唔应该系表态嘅咩？喺咁重要嘅问题上边，你话等同学决定、啊，使唔使香港民主都同学决定啊？使唔使中国有冇民主都港大同学再嚟一次公投啊？你咪黐线噶，你咪冇脑噶。 咪梁丽国最乜嘢咧？就系佢一开始 收以为五啊！呢啲人，好在我唔系读港大一扑街。 一开始有呢、這个联署嘅时候，佢话佢自己冇立场啊嘛。佢又一路蹲咯，又唔帮讲，又唔帮学联去解释噶。喂，其实成个制度系点啊？又有得佢继续嗰啲谬误啊，有得佢嗰啲谣言，继续喺度滚动下，咪成咗个公投咯。喂，梁丽国系到最后一刻先至出嚟讲翻句公道说话，就等于系升级嗰阵一样。升级嗰阵个个插咪周永康噶嘛，系咪？梁丽国都系唔捻出声噶。梁丽国系到最后先去到好似成个雨伞运动已经完结咗，佢先讲话，其实嗰阵咧就唔系你哋所讲咁嘅。喂，咁你梁丽国，你真系所有你左右都想攞到尽，似乎系 唔系呢啲系冇承担嘅表现添。 系， 喂，你有承担嘅人，你梗系讲你自己真说话啦。有乜理由你可以个藉口就话，因为我要保持中立，保咩持中立啊？ 咪咯，屌佢系代表你 啊嘛。大是大非问题，仲系你自己有责任嗰样嘢。即系而家啲細路就係咁啊，大佬。喂，我哋以前都唔會咁啦，係咪？雖然嗰樣嘢我好怕，我好驚、我唔想承擔個責任，但係你都要承擔個責任。 但依、這個 呢個係成長嘅表現，呢、這個係成熟嘅表現嚟噶嘛？係咪先？ 依、這個係爭甩邊？依、這個唔係怕，佢係佢爭甩邊？你想左右逢源啊？問題係 你讀咩書都冇用啦。 你諗下，如果你一個 你做咩港大學生會會長？你自己入到去學聯，你都不能夠代表港大學生會，你唔能夠反映港大學生會嘅意見。同埋你要問呢個問題，究竟港大學生會有冇俾個意見你啊？你應該話翻出個事實出嚟啊嘛。嗰陣時候運動風起雲湧嘅時候，邊得閒開會啊，大哥？ 其实呢件事呢，其实我都揾过阿梁丽国嘅，即係叫上嚟即係接受我哋即係呢个叫做系访问嘅。咁但係佢一直以嚟即係其实都话即係又忙呀又剩啦。 你叫佢收皮啦。 跟住就即係我叫佢俾个时间我，即係其实佢方便嘅。咁最后咩佢理都唔 Q 理我啦，咁样就。咁即係。 不负责任呢啲人话俾你听。猫哭老鼠假慈悲，我再讲一次。点解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最后咩你知道个公投已经系赢咗啦。跟住你先写一段说话出嚟，喺度压力，咩人嚟噶，大佬？你下年可以再继续做港大学生会会长咩？冇你份啦、啊！ 但做人有少少良知好唔好啊？对事实是非面前，能够讲句真说话，你先有资格搞学生运动啊，大佬。 佢大个，佢即系毕业之后都系做政客噶啦，佢又真系唔会做啲咩学运领袖啦，啱啱啊？唔系，但系亦都要讲翻，其实成个退联咧，仲有一个问题嘅。如果你觉得个学生会代表唔到你，你第一时间系做咩？梗系冚裝噶啦嘛！你自己组个内阁，或者去选入呢个学生会， 重新攞翻嗰个民意。 唔系你攞翻个控制权咯。啊、又喂，其实可以唔使退联 嘅。系啊， 你赢咗个学生会，你唔派学联嘅港大代表，佢就喂学联系唔可以代表你嘅声音噶，啱唔啱啊？陈一岳嗰阵就系咁。其实你唔需要搞退联公投嘅，你只要赢咗个学生会，你唔派代表嘅话，就冇咗港大份噶啦，就咁简单噶咋。 系啊， 你搞乜嘢公投啫？系咪先？咁第一，你已經 所以我而家越嚟越咧认同阿陶杰嘅讲法。民主嘅制度咧，系咪真系？即系我有怀疑啫吓，系咪真系唔适宜一啲咧？系即系文字未开嘅地方，或者嗰啲文化， 唔系或者 已经系港大 啦。呢个唔系，我觉得唔可以咁。 呢班咁嘅天子门生，扑街啦！香港玩捻完啦，俾你咁搞法，大佬。 唔系，但问题就系话，其实佢自己本身嗱，阿陶杰亦都有一种讲法嘅，亦都即系其实好似你上次即系同阿女王，即系其实喺度争拗嘅问题，即系呢个左右之争啦。即系你对住一啲即系其实本身系野蛮，即系亦都系即系唔尊重游戏规则嘅人，而佢哋自己企喺强权嗰 part 嘅时候，咁你同佢讲民主，喂，佢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喂，其实讲真，如果你即系长时间去玩落去咧，即系时间真未必喺你嗰边嘅。咁即系呢样嘢咧，其实之前咧，阿连月增啦，即系喺清场之后咧，就对成个民主运动好乐观啦。其实我一直以嚟都非常之唔乐观嘅。喂，老实讲啊，即系其实如果你系讲清场之后，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其实我哋群众系要休息，即系要再去心间细作。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见到而家我哋呢边边啲人心间细作啫？但系 应该要讨论嘅问题，你哋唔走去讨论。喂，老实讲，你当阶段性嘅失败。喂，完咗系咪咁样自己打法啊，大佬？如果我哋花生台冇办法啫，我哋个目标就系我嚟打双簧嘛，大佬，系嘛？你唔好攞我嚟做标准啦，大佬。我哋个标准都系因为更加高嘅道德嘅情操，所以我先做呢样嘢。喂，但系你老尾，你嗰班学生系咪应该开个讨论会，有个公投？咁未来雨伞运动咁应该点走嘅论述啊？你嘥时间喺度做呢啲，做乜 Q 嘢，大佬？你谂下咁多年嚟，五六十年嚟。虽然喺唔同嘅阶段里面有唔同嘅政治光谱、唔同嘅政治立场都好，但系呢个都起码能够一个团结嘅阵线啦。我唔会话呢样嘢系共产党最开心，我都费事讲呢啲无谓嘅。 唔系，起码系 你自己睇下大公文会啦， 系 人哋写乜嘢啦，喺度讲嘢。 仲有一个问题啊，佢喂成个退联关注组，佢而家退，佢讲咗退联之后，佢冇讲过话。喂，个愿景系啲咩？目标方向系啲咩？ 有捻咩？佢应该呢啲咪细路仔嘅行为咯。 系 细路仔就系咁噶啦。当我做唔到一样嘢，最识就有破坏冇建设。大家一齐揽住死， 但又唔讲方向。 你揽住死唔捻紧要啊？你香港大学嗰班契弟揽住死唔紧要啊？你唔好累紧埋我哋香港人啊，大佬。呢个系成个运动嘅中心嚟噶，咁多年以嚟都系。由保钓嘅年代开始。 中文运。 由中文运动。由呢个反对日本仔篡改历史，到呢个前途回归，到香港咁多年嚟嘅民主运动，就算系讲公民抗命啊，都系学联首先提出嚟啦。你老尾，你班粉肠，咪所以我话，如果我系做学联秘书长嘅话咧，我唔捻洗你头啊，我踢捻咗你出会啊，扑街！喂，你系要咁强硬路线先得噶，大佬，对住呢班咁嘅契弟，对住呢个无赖，大佬，你周永康，喂，大佬，你谦谦君子。系咪讲句说话都有神武器？你实死啦！对住呢班野蛮人，大佬，即系你话，如果你话客观分析嘅话，第一嗰、那个嘅催化剂一定系雨伞运动啦，因为雨伞运动嘅失败啊嘛。而家啲僆仔系经唔起失败噶嘛，系咪啊？失败一次好似天跌咗落嚟咁噶嘛。但系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去抄嗰啲 quotations 啊，全世界都话俾你听，嗰、那个先系胜利嘅开始。如果你能够检讨嘅话，咁而家就一定扑街落去啦。 系 边一搞啊？ 唔系同埋呢个退联最唔负责任就系佢唔攞个实权啊嘛。如果你退联之后好，俾支旗你揸，你话事依家就听你话事。喂，但系你唔攞个实权嘛？你唔去选学生会喎、 啊？话咩老事啊？ 唔系，即系佢连学生会自己都唔选啊！ 失败主义懦夫，佢话咩都事啊？ 话完事之后有人听佢讲咩？系咪啊？喂，当然你问客观因素，除咗个运动失败之外，当然就系梁振英帮好大忙啦。 嗯 嗯， 香港独立唔到，咁咪港大独立咯。你唔去公投叫香港独立，你学院咁劲， 系喺校内公投香港独唔独立啦？ 佢而家系异曲同工之妙嘅有。 嗯， 其实佢系将独立香港独立呢个议题啊。就投射咗喺呢个港大讲应该独立于学联咋嘛。 嗯。 佢冇咁讲，不过心理分析一定系咁呢班契弟。 嗯。 系咪你咪多谢梁振英囉。所以你上次金英你讲啦，两者汇流嘛，本土派同埋呢个嘅老共嘛。 嗯。 全部都系鬼嚟嘅扑街嗰班。 啊呢、 但跟住有好多戆鸠仔跟住佢嘛。 咪呢个投票呢又有一个诡异。每一次你学生会有咩重大嘅要投票啊，或者学生会选举，喂，你啲庄园要挨㗎嘛，都未必够票啊，未必到门槛投票门槛得添啊，即係嗰个投票数字你次次都要挨㗎。唯独是今次呢，喂，好多人出嚟投喎，6000人我有啱啱啊。 嗱，当然你问我， 我 当中你同啲数字里面呢分析到㗎啦，阿爺係有动员 嘅。係，当然啦。 你諗下叶露山俾佢嘅内阁 Smarties 弃保。 多咗500多票、 嗯、 ，at least 有500多票系叶露山嘅铁票啊！俾你听， 系 即系话而家输咗300多票里边，除当中有500多票啊，系爷动员噶啦， 系 你班咁嘅本土派仲喺度戆捻鸠鸠， 系啦，所就系有叶露山为前提，你成个投票机制，你话唔中意大陆人啊嘛，咁、公投嘅投票机制系咪应该排除大陆学生去投呢次嘅票先？ 嗯、 喂，但系佢冇呢个机制，即系大陆学生都可以投啊！喂，咁调翻转啦。喂，中共系咪可以有组织咁样叫啲大陆学生就支持你呢个退联公投先？喂，绝对可以嘅，咁咪顺理成章咯，咪推你一把咯。哦，你要 有合理嘅怀疑同埋嘅计算同埋推算咧，叶露山多 Smarties 嗰500多票就系佢自己嘅票嚟噶啦。 系，咁你去翻 嗰500多人，唉，中庭要应该做 exit poll 啦，做一啲 cost tabulation 啦。睇下投葉露山嗰啲贊唔贊成呢一個嘅 推出公投嚇， 咁咪睇到咯。我而家係估嘅啫，但係雖不中亦不。 但係你都要都要問翻呢班退聯關注組，雖然佢贏咗，喂，你點樣解釋？如果有大陸嘅學生投票支持你退出學聯，你點樣解釋？你點樣解讀咧？你哋 冇得解讀嘅， 係嘛？即係問翻退聯組啊， 邊有是非？邊有邏輯？邊有前後一致一樣嘢嘅啫？ 嗯， 系嘛？喂，大佬啊，佢哋啲师傅系边个啊？喂，嗰啲嘢两个双簧，全部都系违反晒呢啲嘢。 逻辑跳跃嘅， 依然系咁多人撑嘅，喺后面捧场嘅、我唔系妒忌你啊，我屌我不耻咋？我见到你哋咁样，喂，真系觉得好丑咋？收家咋？唔打场，仲话天子门生，你做咩？你天子门生啊，大佬 系， 嘛？所以嗰阵时候咧，我理都戆居噶啦。猛局呢个港英政府咧，就话要开放呢个大专嘅教育由1-2% 嘅谷局到18%，屌你咩？全部都而家冇捻脑嘅，话俾你听。 嗯， 以前你精英云集嘅地方嚟噶嘛，学联系，边有人话唔听 command 噶，大佬系咪？而家哦，中意自己做乜就做乜，系嘛？中意反大台就反大台，总之自己过瘾就得啦，仆街。咁你搞乜捻嘢运动？ 喂，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喺呢个学界咧，你会有一个趋势啊，就系、是、今次你成功退联，你系以咩本土勇武嚟做号召噶嘛？你成功退联好啦。呢、这个 咁你又仆街啦！ 将来会点咧？喂， 你如果本土唔到，勇武唔到俾我哋睇咧，咁你跟住点样同你自己交代？ 呢、这个我都唔怕，最怕系乜嘢？佢攞翻话，喂，边个阻住我哋升级啊？就系、是、港大校长马飞森，当日同埋呢个中大校长沈祖尧落嚟阻住我哋升级嘅。咁下一次佢哋可以做咩？就攞住本土勇武嘅旗帜咧。就赶走马飞心， 喂，仲有 罢免佢做校长，然后中大又搞，然后又搞埋陈文敏。 最近文汇报亦都喺度攻，即系喺度批斗呢个马飞心，话佢系即系呢个维持翻呢个港大系一个即系英国嘅最后堡垒啊嘛。 唔系，呢个马飞心系咩啊？殖民主派啊嘛，和理非啊嘛，叫人唔好挨子弹啊嘛，仲唔系和理非？喂，咁你本土勇武下一个目标就系佢噶咯？ 仲有 咁你打走咗佢之后，个校长系咩人啊？张志光， 佢哋呢啲粉肠系唔会打呢啲权威嘅，阿哥 即係阿金英，你唔好俾呢個難題佢，佢對佢嚟講，佢哋唔會做嘅。 未必唔會，因為咧共產黨嗰、那個即係其實個策略咧，就其實嗰個統戰策略咧，就先打呢啲嘅主要矛盾先。咁、啊、打完啲主要矛盾咧，就打次要矛盾。嗱，其實我就係講翻即係其實阿呢、這個胡啟錦啦，呢、這個即係其實我哋啲左交 花生友啊， 啊即係亦都係即係一啲左交嘅博客啦，即係喺呢個即係仙人掌。咁佢寫咗篇文嘅，就話呢、這個港大推聯的沙盤推演咁樣。咁佢就话，即系其实佢攞翻咧，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共产党啦，即系以前即系其实喺度即系反日嘅时候咧，就拆反咗呢个傅作义一样，即系整个即系东北失陷，即系其实佢当其时咧就系即系拆反咗呢个国民党嘅一啲即系叫反对势力，然之后咧打击完佢之后咧，然之后再慢慢扫除佢哋。咁同时间，喂，其实即系共产党对付呢啲即系其实历史上面嚟讲对付呢啲民主党派，亦都系咁嘅啫。即係其實要佢嗰陣時咧，就哇，其實乜都得。咁但係問題咧，最後尾咧，其實你咪而家咪又做翻呢個民主花瓶一樣啫嘛。咁你去到本土派啦，喂，老實講，佢係冇可能長期咁樣容許你喺度搞嘢。即係佢純粹係叫做短期上面，對於你嚟講係有一個即係叫做係即係一個利用價值嘅啫嘛。系咪先？咁利用你搞完呢个即系退联啦，咁最后尾咪轮到你咯。 嗯， 系嘛？ 咪阿 Anthony 麻烦你，即系你揾下呢个退联关注组个三人组咧，中文全名叫咩名？一定要即系开名，即系要 黄俊威 系啦，黄俊杰 啊，黄俊杰，跟住仲有一个Oscar 唔记得咗啦，跟住其他嗰啲， 即系呢啲人个名咧，一定要系公开讲噶， 名留青史 系啊，你要即系攞嚟。即系以史为鉴啊，俾大家认清楚啊嘛！ 越嚟越佩服呢几条靓仔， 系 我真系封佢哋做。 而呢个梁丽国咧，就真系唔好再讲咩学运领袖噶啦。即系如果你有事，你系冇立场嘅，你可以冇立场，又有得去含糊其辞咧，嗰啲都 冇捻义气， 唔好做领袖啊，系嘛？ 唉，咁啊，即系而家。我覺得就咁樣啦，即係你去到之後下一站就係 就係領大 領大啦，咁啊阿土伯你嘅即係呢個嚇、啊， 我唔撚你啦， 你冇效啦， 關我撚事啊，咪散撚咗佢咯，屌你真係啊！喂，其實老實講，你問我，我晨早對香港而家咁嘅狀況咧，大家都心如止水嘅，係咪？我2012年我已經見識過啦，係咪？香港人係咩撚嘢質地啊？即係有啲人話我喂，你唔好咁樣鬧嗰啲，當嗰啲係港豬咯，咪咁係啊嘛。我越嚟越 buy 呢个陶杰啦，我俾个民主制度你卵用，系嘛？你做埋啲咁嘅嘢，大佬，你有民主制度，你可以杀咗嗰啲人噶啦，吓、你可以恢复死刑噶啦，你可以踢晒嗰啲唔系香港出生嗰啲人出离开香港噶啦、我俾你公投咁啊，点卵样啫？喂，公投嘅目的系个手段，亦都系个目标啊嘛，就系、是、体现大家人民嘅意志啊嘛。但系如果人民系咁样嘅素质嘅话，我俾民主你都冇卵用啦！ 话系又讲得啱啊！佢而家借公投下一步系想点咧？喂，有人传言啦，话要搞呢个分身家行动啦。 嗯，系啊， 佢、就、话、是、因为呢个八大院校，咁系咪个身嗰、那个财产系咪要分翻一份咧？嗱、其实呢个就真系佢乱交噏嘅。学联始终都系一个独立嘅组织啦，系咪？唔系你唔系附属你真系一个学校学生会嘅财产啊，嗰样性嚟噶嘛？ 啦，咪所以由得佢哋咯。佢哋越癫咧。大家先睇到嘅真相喺邊度？ 嗯， 係嘛？你問我，我真係覺得即係當中有500多票阿爺抌落去嘅，咁但係你都依然係有3000多飛啊。 嗯， 咁嗰2000多人係乜撚嘢人嚟㗎？ 嗯， 係嘛？即係戇鳩仔。 嗯， 港大喎、雖然而家唔係好高成績都入到，大佬係嘛？但係都係香港嘅最重要嘅大學喎，世界排名50名以內嘅喎，阿哥。系咪？喂，其实你全世界好多地方已经冇呢啲咁嘅联合国学生组织好耐。 嗯， 因为呢啲咁嘅联合国学生组织咧，系源自系共产党嗰个嘅组织同埋架构。 系 联校学生组织，你话 冇错， 唔系联合国合商咁啊？ 联合嘅学生组织， 喂，但系成个投票机制仲有1000人咧，系投弃权，又系令人难以置信嘅， 唉，呢啲咁嘅， 1000人宁愿去投票都系话我冇意见，咁先好笑，呢啲叫大学生。 所以咧，有啲人咧，无论阿老萧又好，即系有啲即系网友都好咧，话冇问题。我唔系啊，我晨早已经嗅觉到有问题。 系， 因为你提得出嚟够飞去攞公投嘅话，再加上而家咁嘅气氛， 系 雨伞运动其一啦，梁振英喺度屌学院其二啦。第三， 就是这个的本土的势力啦。 嗯。 喂，呢啲咁嘅抬头咧，系令到香港走向万劫不复嘅开端，我俾你听。因为已经唔系同你讲紧道理，讲紧逻辑，讲紧即系自己基本做人嘅基本道德嗰样嘢。 嗯， 所以而家你系走向没落噶。 嗯， 即系你话唔灰心都冇计啊，大佬，仲搞嚟做乜谂嘢啊？系咪啊？即系对好多人嚟讲都会咁谂噶，搞嚟做咩？系嘛？咁唔理智嘅，咁唔讲道理嘅。咁不符合事实嘅嘢係咁喺度吹嘅，面不红耳不赤㗎喎、学联明明个放乖见真係建设民主香港嘅，跟住扭曲都变成建设民主中国。 唔係，但係真係除咗你之外冇人，即係起码冇现任嘅即係学联嘅人呢，即係佢都係大力澄清呢样嘢喎，即係而即係变咗系习非成事喎， 系啊，冇错。 其实你跟住所有嘢都系习非成事啊，即系你都想讲嘅啫，全部都系咁啊嘛，系嘛？明明个抉择机制，我哋嗰阵时候仲威水，三分二嘅啫， 嗯， 佢哋而家就玩埋共识制添，我哋三分二都系咁搞啦。喂，大佬啊，一间院校反对我唔使做嗰样嘢，阿哥，系咪先？喂，好容易嘅啫噃，其实十一间院校得噶咯。如果你话共识制嘅话，扑街噶咯噃。 其实共识制已经令到即系你个即系 瘫痪啦个组织。 系啊，你学联已经系好捻，即系其实系好唔强势噶啦，已经系。 系 即系咩都唔使做，系嘛？我哋嗰阵时候最正常嘅三分之二，系嘛？每间院校一票，我理得你大院校定细院校，理得你系港大定系呢一个树人，都一人一票。 系 喂，咁啊正常啊嘛，大佬。 喂，但系阿陶君衡。其实都 够噶啦，而家 都仲有都仲有一个好处嘅，有一个好处就系依家俾你哋成功咗，你哋又做啲嘢。如果唔系，俾人找 J 数，阿黄俊杰，就真系俾人找 J 数。你话你要勇武啊嘛，你而家你做到你成功嘅嘢啦，系咪？咁你而家又即刻带头勇武啦，你掟汽油弹又好啊，烧药房又好啊。如果你冇做过呢啲嘢嘅话，你冇人俾冇俾人见到你做呢啲嘢，或者带头。带领住做呢啲嘢嘅运动，系要勇武嘅，你就找 J 数，你又即刻切齐煲汤派街坊， 同埋放长双眼睇啦，呢班懦夫失败主义者，叫人做佢系叻，到自己真系要自己做嘅时候，佢做到咩出样出嚟啊？ 我讲下嘅啫， 系咪啊？你咪跟住人哋条尾巴走喺度，人哋反水货客，你咪又反水货客咯。系咪？你咪走去围人哋咯，搞啊搞啊搞埋人哋新屯门广场咯， 搞老烧药房咯， 系咪啊？咪继续去做呢啲咁嘅傻嘢咯，神憎鬼咁嘅嘢，对个运动有咩帮助咧？你思前想去谂下啦，吓瞓唔着嘅时候唔好打飞机，就系继续系思考一下，究竟你点样去实践你个本土路线俾我睇？吓点样追击呢个水货客？点样追击嗰啲咧系攞呢个单程证嚟香港嗰啲游客？ 嗯， 系嘛？去逐个旅游点？系嘛？屌柒佢哋 点样独立啊？佢话要独立。 你三千几个港大学生会，除咗五百阿爷动员翻出嚟嘅人之外，全部日日喺度排个 timetable， 系咪？日日去追击呢啲咁嘅人，去体现你个本土主义，系咪？跟住咧喺香港咧， 搞 就搞一次要求公投，七百万香港市民陪你一齐癫，就系香港要求独立。你做到呢啲嘢先讲，同我讲，唔系翻去瞓觉啊？ 好，休息一阵。 无论高墙有几咁正确，鸡蛋有几咁错，议论激石，这个是我创作的时候永远都留记在心里面的话语，是不是啊？我是黄之锋。 女王 Prenic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星期三晚八点半，决战中环。 中环四海政治，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何俊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另外，梁振英首次開腔回應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被多次追問有沒有致電港大校務委員，他說沒有以任何的方式干預遴選工作。 港大不少的校務委員已經向傳媒講了，他們沒有接到政府包括我本人任何的電話，我沒有干預港大副校長的遴選工作，我尊重香港的學術自由。我冇叫任何人去聯絡大學嘅校務委員。我冇干預過，嗱，我唔能夠答你話我同我冇干預過，無論用電話或者任何其他方式，港大副校長嘅遴選工作。 咁啊，即系其实好可惜啦，因为我哋冇 video 啦。如果你睇个 video 嘅话，呢段片咧，咁啊，即系阿梁振英咧一路讲嘅时候咧，只眼都系咁眨嘅。 唉，又表现佢嘅语言艺术。 系啦，又表现佢语言艺术。 哇，佢犀利喎！即系谂住以为咧可以攞咁嘅样嘢嚟呃人咧，其实一睇已经知道咧。我睇完呢一段片啊，我好肯定佢打咗。 吓， 系唔需要嗰啲人证明佢有冇打。佢只係不斷強調話冇干預咋嘛。 唔係，同埋佢一個㗎。 同埋有冇干預，佢其實係用緊自己嘅主觀嘅感覺作。我打電話俾金英。 我提醒你呀，我冇叫你。 我叫你還看金英，唔好亂鳩咁講嘢。但我冇干預你。 我反而覺得即係、我反而覺得阿譚耀宗呢之前呢講句說話呢真係出賣咗佢。即係出賣咗梁振英㗎。細細聲講都唔得啦。唔系啊，你咪讲细细声个，喂，你有讲过，你无论细声大声，你就系干预。 梁振英仲有讲一句噶，佢话有不少嘅委员已经出嚟讲话我冇干预，佢唔直接讲话完全冇，我冇做过呢回事，佢完全冇讲，有不少，咁即系仲有啲啦，即系仲有啲收佢电话咯， 少少就扑街啦。嗱，一个咧， 同埋佢话问嘅问题问乜嘢咧？爆料嗰阵时候系啊嘛，佢话究竟系咪你选港大陈文敏做副校长啊嘛？ 系。 我好 plain 咁问你嘅咋，好简单咁问嘅咋。 咁呢个唔系干预， 唔系我打电话讲啊嘛。你系行政长官嘅身份问人哋啊嘛，大佬。 佢可能讲一句，你真系选佢咁样，咁你已经咪表露无 遗 啦。呢个原因。 所以佢喺一段嘅回应里边咪不断讲，我尊重学术自由，我冇干预。 但系我提醒你， 否认过自己冇打电话咯。 但我提醒你， 你打咗。基本上就系从头先嗰个语气里 边，佢同占中有关系嘅陈文敏，你真系选佢？唔系我问下嘅咋， 我问下啫，冇乜嘢嘅。 嗱，细细声咁讲嘅咋，嗱，我唔好大声啦，系咪？ 喂，咁真系咁卵扑街嘅，依家嗰啲嘅咩？ 你知唔知佢点解咁样嘅回应啊？即系学阿今年头先个讲法就系咧，佢直接可以讲，我冇， 系， 你冇屈我。 系 有事事， 我完所有教务委员我都冇联络过， 冇 应该咁样讲， 直接咁讲。 嗱，佢话不少啫，咁就一个同刘俊涛讲，一个同刘俊涛讲，一个咧就同郭荣亨讲。喂，咁就呢两个已经够皮啦，系嘛？家产 嗰个 reminder 嚟噶嘛？ 系 等你 spread 出去噶嘛？点解佢要唔直接话我冇做到呢样嘢咧？喺公众面前，其实呢样嘢系好大嘅丑闻嚟噶嘛？系咪人哋点样选？是港大校内的事，这个亦都是赋予了在香港法律里面的香港大学的条例里面呢，是赋予了港大有什么权利的嘛。 即是你现在被人联想。 为什么要这样做 啊，你现在被人联想返是以前03年那人呢找陆长安啊，那人被人说英武啊嘛。 不是陆长安都没那么大，陆长安起码他真的纯粹一个家臣，但是现在这个叫做是张志刚啦，或者是高正之呢，都是有功绩在身的。高正之他是这个即是什么啦 ?CPU 啦，即是这个中央政策组顾问啦，高级顾问仲要是。 你两个都没答我，为什么他直接否认 呢？ 我告诉你，我觉得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 他是被阿爺睇。 是。 俾你阿爺睇，我 真 係有 做功課 做嘢㗎。 啊、 喂，喺內地嘅大學嚟講，有邊一間唔係共產黨揀嘅？ 係 嘅校長，入邊仲有黨委書記添啦，係嘛？確保你嗰個嘅意識形態正確啦，你嘅路線係正確啦，唔好荼毒啲學生啦。喂，呢個係共產黨嘅手法嚟㗎嘛？係嘛？而家佢遮遮掩掩想做少少嘢，因為點解咧？陳文敏咧，我估計啊。当选嘅机会系好低嘅，而家去到而家嘅阶段， 系嘛？你真系觉得系啊？ 喂，边个仲敢请佢？除非你包仔真系咁反叛。 唔系，但系我觉得边个 咁支持啊？喂，如果出风声话边个投票支持嘅话，咁咪濑嘢？ 唔系，但系而家如果你话真系选唔到上去，陈文敏嘅话咧，系 都好大镬噶。 唔系啊，你咪好明显系即系向呢个政治压力跪低咯。啊、你而家爆响口咯，你系见晒光噶咯，你见晒光，你都系选唔到。喂，而家你仲要系得一个候选人嘅啫，副校长系。喂，你系轮选委员会一致已经认同咗咯。 咁好啊，真系。 你纯粹系爆咗呢件事出嚟就跪低。喂，咁你好明显，屌你向呢个咩啦？你已经向呢个梁振英屈服啦，你咁样 系向特区政府，系向老共屈服。嗱，呢个就考验咧，即系广大嗰啲校务委员，因为嗱过往嘅做法系点嘅咧？佢哋校务委员会成立咗一个嘅轮选委员 会， 轮选委员会即系好细致地咧，系研究咗嗰啲人嘅学历啊，喺学术上面嘅成就啊，或者行政管理经验等等嘅嘢之后咧，佢先会将呢个建议咧交俾校务委员会嘅。 系 直接啲讲，难听啲讲就系咧，校务委员会咧经过嗰个 screening process 之后咧，大部分系唔会 reject。 系啦， 所以咧而家去到嗰个关键嘅阶段就 系好 Q 核突。如果你突然间你咁样， 喂，其实梁振英系成功嘅，佢就系唔想俾阿陈文敏入去啫嘛。佢而家就搞到有几肉酸得几肉酸， 我 已经达成咗目标啦。 嗱，你嗱呢、這个又要翻翻去路长嘅问题啦。喂，当其时路长安事件爆出咗之后，即系其实系最后尾系冇令到冇俾到董建华得逞噶嘛。 系啊系啊， 最后尾呢个叫做系即系嗰个叫做系对针对政府嗰个叫民意调查。你是一直进行到而家噶嘛，系咪？喂，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你反而系即系，其实你系大大咁样样向同当日咁样退步，而且你系跪低，佢样衰咪样衰，佢唔捻怕样衰噶嘛，梁振英系， 佢就要目标达成。 仲有，你而家不特止，唔 系就算咧，因为咁退翻转头讲就，无论佢而家点样都好，最后结果，无论陈文敏做唔做得到呢个副校长都好。杨振英赢咗， 你仲 应该咁谂啊？ 因为已经冇人够胆请麦陈文敏啊嘛，你搞到咁样。 嗱，我假设Anthony 嗰个 point 成立，就系话咧佢继续俾佢做，咁啊话俾阿爷听我做嘢噶咯。而家香港嘅制度系咁噶，系嘛？但系我做咗嘢，嗱，亦都警惕你，即系我哋要修改呢啲咁样嘅制度噶。啊！日後咧就小心啲啲咁嘅人。 咁啊，真係好撚恐怖。因為我覺得即係最恐怖，未至於係咁樣。最恐怖咧就係咧，佢係唔止唔去向呢個公眾壓力跪低咧，佢甚至乎更進一步係俾呢個曾經有份致電個校務委員嘅一個即係叫做阿張志剛做埋呢個 UGC 主席。嗱，即系呢个未确定啦，但系即系其实上个礼拜五啦，咁啊呢个认证量咧就喺呢个明报简文话啦，即系呢个张志刚咧就嚟紧就会接替呢个郑维忠执掌呢个教资会。 所以咧，共产党而家一国两制已经系名存实亡。 唔系你有乜可能你 正式实践一国一制？一国一制要点样做法咧？你即系除咗你有军队驻军喺度之外，教育同埋新闻咧系一定要掌控。 系， 否则咧我哋嗰班癫佬咧。就会即系喺冇佢嘅指示之下咧，就我哋反下国教啊，我哋支持雨伞运动啊，唔系，所以佢一定要执掌呢啲咁嘅部门嘅，执住呢啲咁嘅部门之后咧，佢就有机会可以做嘢。 咁你但系问嗱，而家你 con U 啦，你咁样即系你当跪低咗啦，咁但系你唔静止，即系如果你话即系 UGC， 你俾个咁条友咧，点你做捻咗呢个即系主席嘅话咧，你佢即系操，唔系佢系派饼仔噶嘛，即系佢日后佢 周志高正资嘅人咁啊， 系啊，佢点样去即系嗰啲资源分配嘅话，喂，你净系讲即系呢个法学院啊，如果你话即系做同一个 research， 佢系醒中大唔醒你广大啦嘛，已经系嘛，喂，即系佢咁样做嘅话，喂，你而家成个香港。嗰、那个即系叫做系嗰个大学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势力分配已经唔捻同晒啊嘛！即系其实已经向呢、這个即系叫做喂啱啊咁样样，喂你而家你呢个张志刚纯粹系即系政治挂帅嘅，以后咪即系睇你即系政治表现嚟行功，即系嚟做行功量值咯。 嗯， 然之后咪即系呢个想法分明咯。咁你咪阴干你广大咯，就系、是、等于当日要阴干呢个即系阿卢翔，唔系即系呢个阿 钟庭 耀，钟庭耀咁啫嘛。 嗯， 咁 Q 样、啊。 钟庭耀某程度上咧都系成功嘅，虽然郑耀宗落台系嘛，嗰阵时候有一个咩黄少麟落台，但系咧 钟庭耀咧系完全将佢个港大民意调查计划咧完全拆咗开去噶， 拆开咗，而且仲要系 自 负盈亏。 当然咧，佢之前好似都已经有咁嘅成分喺度噶啦， 而且仲好折堕啊，做到即系其实啲咩鸡毛嗱，即系学阿边个讲话，即系咩鸡毛鸭蒜嗰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啊，呢啲咁样嘅调查咧都要做啊，为咗钱，真系好大镬啊，真系。 咁但系佢真系有重大嘅关键嘅民调，真系佢可以有自负盈亏做到啊嘛。 系咁，所以其实咧。如果你真系你俾呢个张志刚做埋呢个 UGC 嘅话，效果系不堪。 你而家港大变北朝鲜大学噶啦，而家 真系 嚟紧噶啦。 喂，你乜分别啫？喂，屌！喂，你系冇晒学术自由嘅， 又要向政治表忠嘅。 喂，就算系你求 Q 几啊？你即系呢个学生会，你个学院，佢自己本身提出呢个叫做系港独嘅讨论，跟住佢系可以揾你嗰啲即系嗰啲 department 嚟开刀嘅，都唔捻关事嘅。佢可以咁样㗎喎，然之后咪等你即係其实间接去施向呢、这个即係学生会施压囉，吴家产。即係咁撚样。 嗯。 咁你冇啊，即係你我觉得即係其实如果你话讲即係一国两制嚟讲，你只係讲呢个校呢、这个、教学嚟讲呢，已经系同呢个大陆呢系一体化 啦， 已经。咁、 嗯、 你又点搞啊你话。 冇得搞。而家呢个咁嘅环境真系冇得搞。喂点解呢 你学生运动你又搞散咗。跟住你而家连大学嘅即係呢、这个学术自主你又搞散埋， 因为成个阴谋咧系部署得好好，大家系冇遗意地咧中晒呢啲咁嘅计啊嘛！你谂下，港大学院即系勾下勾下咁写一篇咁嘅嘢出嚟，完全入边嗰啲嘢狗屁， 系要一年后先俾人抽翻出嚟讲。 系啦，狗屁不通嘅话，点样建军啊？跟住攞新加坡嚟做比较，屌嗰啲根本就系、是。即系 游戏文章啦， 即系嗰啲基本难登大雅之堂嘅嘢、啊，即系完全系即系冇办法不值得一搏啊！根本就系、可以咁讲。喂，咁你攞佢出嚟抽，第一你攞佢出嚟抽咧，就影响到咧个包仔喺公投啦、第二方面， 再影 响埋呢个机会就系喐埋呢个 轮选委员会， 轮选委员会啦。 系啊，即系话喂，你班轮选委员会仲选嘅，即系仲拣陈文文咧，你就同学院嗰啲一样。 所以呢个咪就系雨伞运动嘅成个后遗症。 所以我觉得就系话 阿爷一次过抽头算账、一次过加紧翻对呢个一国两制嗰个控制，变成一国一制。 系。 所以你而家个斗争策略咧，你面对佢呢班咁嘅癫佬咧，即系佢而家只系摆识摆硬唔识摆软嘅话咧，你真系要好小心。 系。 即系我哋每做每一步嘅时候都要谂。喂，我咁样做，我系过咗自己人，但系对嗰个成个运动啊，对成个香港嗰个形势上面咧，客观效果系一件好事定坏事？而家啲僆仔，我唔知啦，我唔系又再想再攞佢嚟屌啦，系咪啊？即系例如写嗰啲咁嘅嘢，根本完全都不能够登大雅之堂之余咧，仲系狗屁不通，仲系咧完全系冇逻辑嘅。你俾佢攞住嗰一小撮嘅人写啲咁嘅嘢之后，你即系学院啦，编辑自主噶嘛，系咪啊？言论自由㗎嘛，可能係一条友㗎咋，或者两三条友喺度諗住过瘾㗎咋，吓、唔单止自己过瘾，諗住自己有市场㗎嘛，仆街，係咪语不惊人死不休㗎嘛，係咪写完之后笑都废撚事笑我哋就係、是、咁知你讲乜喺度，係咪攞新加坡嚟比，屌咁你有冇读历史㗎，当年係俾马来西亚踢出去呢、這个呢、這个联邦制㗎嘛，佢唔要佢㗎嘛。系嘛？因为种族嘅问题啊嘛。喂，大佬，你完全冇睇嗰啲咁嘢。你攞新加坡有几多军队嚟讲，即系笑到碌底，简直嘅。背后美国佬啊嘛，亦都有美国佬撑啊。即系喂，咁好啦，咁难登大雅之堂，冇完全冇学术水平，冇理论基础，冇运动指向嘅嘢，你攞佢嚟抽，一石几鸟，冚家祥，打陈文文，打学联，而家你唔扑街， 唔所以成个都系局啦。你雨伞运动之后，尤其是一港大系领头羊嘅话咧，第一个俾人整顿啦。 唔系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其实喺呢个机呢个时间咧，即系都读一读，即系啲网友嘅一啲说话啦。尤其系 Peter 啦，一个好有心嘅人啦。咁啊，即系对于即系你港大退联咗之后咧，咁啊非常之灰心，甚至乎话即系要即系暂别呢个花生谷一段时间。咁因为即系好唔开心啦，咁样样佢亦都即系嗱，佢醒起就系话有一位咧冷眼旁观嘅一位中产朋友，就话早前就同佢即系讲咗放咗一段狠话，咁阿土你而家你今日放狠话，咁佢嗰位中产朋友一早已经放咗狠话啦，已经系，咁佢讲咩咧？就系话 雨傘运动同埋香港民主运动失败咧，因为大部分嘅民众咧，即系未有足够嘅民主觉醒。但系朋友认为呢个唔系民众嘅错，系反而系呢社运人士难辞其咎。朋友认为不论商学、热血、左交、本土派、传统泛民、进步民主派等，都系太过着重以负面嘅情绪去挑动呢个民众上街，忽视咗对民众嘅民主教育。咁啊，忽视咧，即系以爱去感动别人。朋友认为，单因负面情绪而上街嘅群众咧，系好容易被愚弄嘅。咁啊，甚至乎认为咧，即系呢个即系认同呢个阿戴耀廷口讲嘅大部分理念啦。即系但虽然认为呢个戴耀廷无能啦，但即系但朋友认为咧，要重新振兴呢个民主运动咧，应该要从头做起，驻扎唔同嘅社区同埋街坊，建立社邻关系，做民主教育。咁其实呢个反而系似共产党嗰阵时咧，即系起家嘅时候咧，搞土改。然之后驻扎唔同嘅人咧，去做一啲即系嗰当其时嘅民主教育， 搞组织， 搞组织，因为共产党就系咁样起家啊嘛，就系同你讲嘅就系，喂呢啲即系呢啲 逐条村 啊， 整个村 啊，嗰啲地主咧唔乸系好人嚟嘅，你以为佢对你有恩啊？吓，哇！但系原来佢原来剥削你成死成几代 嘅。中产友又真系太过真系离地啦， 离地。 你梗系有啲事件有啲。有啲現象你去評論佢，咁呢個一定係附帶負面情緒。 嗱，呢個我覺得值得商榷嘅，因為佢就係話太過即係著重以負面情緒去講嘅話，咁 我覺得唔係咁樣嘅micro level， 即係佢嗰啲朋友咧，即係講呢番説話咧，當然有一定嘅參考價值。 嗱，有， 但係咧。香港嗰個民主運動嘅走向咧，有某程度上咧，即係你賴領袖嘅時候，你都要問下自己。我成日都好相信嘅説話，有咁嘅群眾就有咁嘅群眾領袖啊嘛。點解咧？即係你睇翻香港成個政治環境，你攞台灣比較咁知嘅。我突然之間咧諗起嗰陣時候，即係我已經係九十年代啊，即係去城大嗰陣時候咧，就聽阿成明即係比較香港同台灣嗰個嘅即係民主化一樣嘢裏邊咧，台灣有好多嘢咧，香港人係冇。呢樣嘢咧係我哋自己要反省嘅。第一，你背後咧，即係佢除咗美國佬之外咧。同埋佢面對嘅對手係唔同咗，即係佢話曬係一個獨立嘅地方，即係起碼獨立自主嘅地方，而背後美國佬撐，而我哋面對嘅係一個龐大嘅政權，13亿人民嘅政權，呢個此其一都唔緊要，呢個客觀環境因素啫。但係就係你個主觀上面香港人嘅組織化係好低噶嘛？你睇有幾多人參加工會？你睇有幾多人真係積極參與啲組織嘅？社運組織又好，或者係呢啲所謂嘅工會啊，或者係啲 NGOs 嗰啲，係好少嘅。 你冇話咩啊？網台都成日分裂嘅啦。 喂，我哋嘅團結性係好低嘅。 唔係，我覺得就係 即係我哋嘅參與性係好低嘅。 嗱，一嚟啦，二嚟 即係我經常講嘅就係、是、我哋係用個人嘅方法去解決集體問題嘅人嚟㗎嘛。 唔係，而點解係以一個人方法去解決集體問題？因為個個人都覺得自己過客，亦都係覺得自己總有一天咧就會僥倖逃脱，即係香港呢一笪地方。然之後咧，自己揾到自己嘅一個地方。即係其實個個都諗住咧，即係香港係跳板嚟嘅。咁所以其实你本土思维咧，呢个时候咧，其实有佢自己本身植根嘅机会嘅，或者系植根嘅。 但系嗰个就系变咗国家自扫门前雪咯。咁到最后你都系好易俾人瓦解嘅。 即系例如话你谂喺雨伞运动里边，即系经常嗌嘅一句口号，嗰啲本土派就是、不要大会，不要大台。喂，呢啲就 系 冇团结嘅表现啦，冇组织嘅表现啦。系咪？即使我几唔同意金英今次你做领袖嘅，屌我翻去天屌鸠你啦！我咪喺现场屌你噶，你真系想搞事啊！仆街你个捻样！ 嗱，即系其实呢样嘢就 系 共产党， 呢啲就 系 所谓嘅纪律嘅问题。 共产党亦都好明白点解，即系其实佢自己起家嗰样嘢最成功就系搞一啲即系 内斗群众斗群众。 起家佢系靠即系其实靠呢啲即系所谓嘅即系啲心奸细作啦。其实最识心奸细作就系共产党，老实讲。咁但系。佢係一定係唔俾你有組織㗎嘛。有組織其實係呢個心奸細作一個必要條件嚟㗎嘛，呢個係。 你有組織嘅傾向已經打散你，或者混入去你度啦已經。 喂，同埋第三樣我覺得係重要嘅。點解佢哋而家喺度口講嗌勇武呢個市場。就係你諗返。 發泄到。 人哋真係經過一個咁大嘅壓迫裏面呢先至成長。你諗下台灣人冇講過勇武抗爭。嗰陣時候嚟我哋華民講呢一個嘅非暴力抗爭嘅簡石街。当年佢系主张暴力抗争噶嘛，点样制汽油弹噶嘛？但系佢最后尾点解都要即系转态咧？就发觉呢样嘢系唔 work 嘅， 因為你面對一個咁龐大嘅政權嘅時候，以武亦武咧，基本上係解決唔到問題。 以暴亦暴啊， 係咪？以暴亦暴，用暴力去對抗暴力，根本係解決唔到問題。而家包仔口噏就好聽啊。當你面對呢個政權真係去鎮壓你嘅時候， 係 咩？點樣面對咧？防衛式進攻啊嘛，佢哋講係咪？ 係咪？喂，講咗萬千次啦， 防衛式進攻。 當年六七暴動，點解左仔輸到一敗塗地？ 就因為掟汽油彈啊，燒死林斌啊嘛。 喂，大佬，你周圍放菠蘿，喂，大佬，一般嘅群眾都唔討厭你啦，即係好似而家咁樣。你搞啲咩誒街頭嘅暴力？喂，幾鬼死幼稚啊，大佬！ 其實係喎， 將佢燒垃圾桶啊，燒垃圾站啊，跟住去搞人哋個廁所啊！喂，好心啦， 搞人哋鐵閘啊！ 喂，呢啲咁嘅行為，除咗自己蝕少少粉，但係帶出嚟嘅客觀效果係幾嚴重 的。 喂，啲人喂，你係咪想製造個暴動嘅邊緣咧？你係想成個反對派陣營都冇曬 credibility？ 嗯，係。 喂，所以我後屘我事後反省。喂，就係除咗我哋冇組織之外，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根本我哋從來未面對過一個龐大嘅政治嘅壓制。喺咁嘅環境裏面咧，我哋以為咧係自己好安全， 未夠盡啊，即係 亂咁嚟嘅。 即係而家香港未夠節度啊，或者咁講啫。 唔係，但係同埋呢個 Peter's friend 咧，即係呢個中產 friend 咧，佢其實有一樣嘢咧，即係雖然佢唔係講得啱，但係即係喚醒我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講到泛民啊。就係、是、好多時佢話挑動呢個負面情緒作為動員嘅理由嘛， 最簡單嘛。 其實呢個係咩呢？就係、是、等對家出衝 啊！ 次次都係等對家出衝呢個先係問題嘛。咁你一定係動員呢個靠負面情緒嚟動員啦，但冇嘢係自己主動 出。咁呢個即係不思進取咯，係咁多年亦都嚟都係。咁所以其實你我今日係特意即係聽黃楊達啦，即係其實因為即係退聯，我睇下佢講啲乜嘢啦。咁佢亦都咁講，就係話其實你一。即係其實你無論係泛民又好，即係無論學聯又好，有啲嘢咧，即係你咁多年嚟咧，即係你都係冇成果嘅。咁你冇理由就係話佢講啦，就冇理由就係話你以即係 keep 住以一個冇成果嘅做法，然之後再去做落去嘅咁樣樣。 咁佢話要冇成果嘅做法咧？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而家係冇係即係數化香港廿幾年嚟係冇一樣嘢有成果。如果有成果嘅話，共產黨一早落咗落台啦。咁就係因為你唔可以有一個有成果嘅機會啊嘛，係嚇。 咁同埋黃楊達自己問心一句咧，你做搞咗咁多年，佢啊，我講 你又唔身體力行嗰嘢好嘢啊嘛。 2012年開始只蒲頭，咁有咩成果咧？ 嗯， 佢有咩成果咧？除咗搞個熱血時報出嚟之外，係、嘛？ 唔知話有幾千個 like 㗎嘛？ 有咩成果咧？咁 嚇，咁你嗰啲 like， 你話廿幾萬、廿幾三十萬嘅 like， 換唔換到一啲即係 出嚟啊？ 系啦，你换唔换到一啲即系动员出嚟先？ 喂，香港嘅民主运动净系睇六四烛光晚会，系咪一个成果？ 嗯， 25年嚟， 嗯， 系咪啊？即使有风有雨，都依然系即系香港人嘥几个钟头时间。 系， 你可以批评佢春秋二制，你可以觉得佢形式化，亦、都觉得佢闷蛋。 但系佢防止倒退啊嘛， 冇错。除咗防止倒退之外，就系话你根植于人心。 你系 呢样嘢系改变人嘅， 亦都系不断提醒。 重要过你有冇啲好具体，即系反唔反对廿三条啊？嗰啲咁嘢做到、啊， 亦都系要你不断提醒，你系同大陆人唔同啊嘛。咁呢样嘢先系真真正正嘅最本土啊嘛，系咪？咁即系其实你讲一样嘢就系话， 成日自己喺度妄自菲薄，系咪？就将嗰啲责任咧交俾其他人，或者交俾前人。其实呢啲系冇出色同埋失败主义嘅具体体现嚟嘅，系咪？唔关我事嘅，屌我老豆老母系咁嘅啫嘛，即系啲人话自己唔成功， 是 就话屌我老豆老母穷啊嘛，鬼叫我唔系李嘉诚嘅仔。 唔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佢就算系要反， 所以咧就自怨自艾，系咪？ 或者佢就算系充实佢自己本身呢个说法咧，其实好简单啫，就系、是、如果你即系你知行合一咪得咯。但问题就系话我哋见到佢即系雨伞运动去到即系今时今日，你就系讲到上次即系呢、這个叫做系喺屯门啊打击水货客，佢都喂咁多单嘢嚟讲，喂佢自己本身都系冇出现过啊嘛，即系佢都系线人上嚟啊嘛。唔负责任啊！ 同埋呢种话咩本土勇武咧，即系你大家听落去好似话，哇，好似好身荣啊，好霸气啊咁啊！ 唔系，或者其实我补充一句先，如果你觉得 work 嘅，点解你唔喺现场？咁多单嘢你都唔喺现场，就因为你自己都觉得唔 work 啊嘛，你就喺度讲啊嘛，线人上嚟做啊嘛， 而佢想做到嘅效果就系点咧？就系、是、搞到去暴动嘅边缘。 嗯。 咁跟住咧，人哋就会打压得你。 嗱，搞到暴动边缘， 你系忍阿爷啊，出手啊！ 咁你搞到暴动边缘， 我唔讲话对共产党，即系我唔敢讲共产党开唔开心，但系你真系对共产党有利啊嘛！你搞 亦都对共产党丝毫无损，话俾你听 系啦， 讲咗好多次噶啦，重复咗好多次。 你喺度烧垃圾桶系你拗痕都唔系啊！ 嗯，唔系，所以就系、是。即系你话咩本土勇武讲到好似好霸气，但其实佢嗰啲先系真正嘅失败主义啊？点解？因为我哋过往嘅民主运动系针对制度噶嘛，我哋就算系点样失败，我都系针对制度啊嘛。但你而家退而求其次，针对咗个垃圾桶， 系啊， 咁你唔会觉得可笑嘅咩？你 好好捻好笑， 你不停咁倒退，哦，你为做，哦，你话跟泛民嗰个做法，即系跟泛以前民主主流嘅做法咧，系失唔得，系唔 work， 你又转移第二个，哦，你话要本土，本土你话唔 work， 你就话去独立，独立你又唔得，然后你又针对一个就系奶粉、水货客同埋垃圾桶，喂，你呢个唔系失败主义嘅象征咩？ 如果你觉得 work 嘅话，你应该延长收割啊嘛，点解冇人出嚟收割啫？又系因为个个都觉得唔得啊嘛。 仲有啊，越搞越低层次嗰啲嘢， 而且你出嚟收割嗰啲人，即系谂住真系去即系用行动去实践嗰啲人，去烧嗰啲人，喂，屌你而家真系走去坐啊嘛，大佬而家俾人抛啊，两条僆仔， 唔好以为自己做一啲暴徒嘅行为，就系代表你对个运动有帮助先得。 嗰三个烧呢个咩呢个火烧呢个水货铺，嗰三个僆仔你而家咧都唔可以保释啊！过年都仲要喺度踎啊！ 我觉得最扑街， 几捻惨啊！ 我觉得最扑街就系依家提倡话港独嗰啲人，尤其是黄毓民，我依家讲，佢话本土已勾啦，要搞港香港独立咁先有用啊嘛！嗱，依家去翻， 跟住佢转头咧， 依家施政报告 佢又走去讲，佢转头又走去讲，台湾都独立唔到啦，咁样 系咯，佢反问人哋，反问翻林郑月娥，啊咁台湾系咪叫独立啊？咁样我哋而家争取民主，咁都算独立？喂！屌你呢啲根本就是口舌辩级，提出独立嗰个就系你黄毓民啊嘛，冚家铲！你而家人哋问翻你，咁你系咪真系坚搞先？咁你又反问翻，诶、咁台湾又系独立啊？咁样 台湾有军佢都独立唔到啊！ 系咯，屌你老味！咁即系你讲一套做又一套，你喺个立法会议会讲嘅咩独立？佢话命运独立就唔捻喺香港独立咯，又喺立法会讲嗰啲嘢说话。啊，屌你黄毓民系咁捻样嘅人嚟嘅，扑街！ 系啊。喂，休息一阵先，我哋阵间翻嚟再播一段阿毓民嘅片啦。 你有功你神言莫冒犯别人。 够啦够啦 ，Alan， 笑看人生，恋上关系。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击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黄毓民，我系毓民， 陈毓民， 全面三大捻人，一个肥佬黎，屌你老尾，一个萧若远，屌你控告一个郑经翰，三大捻人啊，又出律师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捻有江湖地位，交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吴家 贼！ 你 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D 乜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远。 我是郑经翰，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一传媒嗰啲泛民议员边敢讲嘢，大佬得个三两个喺度讲。李卓人讲嘅时候，局主要申报我收过佢钱啊。不过我而家呢个议案咧，我发言同收佢钱冇关系嘅。咁你咪要讲。咁之前点解你唔讲？系嘛？啲人就会咁样睇啊嘛。嗱，呢个亦都系即系香港而家冇政党法嘅其中一个毛病，系咪？咁但係而家成個佔領運動你睇到啦，泛民主派喺呢、這個即係統一金主黎智英嘅操控底下，個表現係咩咧？進退失據，左右之絕，係咪？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係咪？ 只能夠期望在未來即係今年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蘋果繼續可以一傳媒繼續可以出去幫你泛民主派去打擊你泛民主派的對手，包括建制派和啲激進派和本土派，係咪？你只能夠寄望一傳媒繼續幫你去助選，好似2012年咁。在選舉前夕出一些誹謗甚至違反這個選舉舞弊條例的這些文章都在所不惜去攻擊當時的人民力量，是嗎？那你就贏了嗎？可以在這裡預告下一次選舉你民主黨輸得比上一次更慘，這個是物理的必然，是嗎？沒得抗拒的，我告訴你一定輸得比上一屆更慘，這個是已經是可以在這裡作一個預告都可以了，我告訴你，因為你們大家覺得個位置很重要，是吧？那你就一傳媒既然是金主，他就繼續宣傳，不過到時你的對手就會說你一傳媒這種報導選舉報導是偏頗的，因為你已經被公開了是給錢這些泛民主派的議員和政黨，如果你在選舉度繼續偏幫他們的，這個呢分分鐘是觸犯選舉舞弊條例，是吧？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如果我到時去選，我一定去法院告你，我一定司法覆核你，我現在告訴你，不要以為很得意繼續鋪天蓋地地去針對激進派和本土派，現在我跟你黎智英先預告，是吧？一定告到你腐爛，我告訴你，是吧？因為很簡單而已嘛，之前2012年人們不知道你泛民主派你誰收了他的錢，那你報紙的報導天天就幫這泛民這些候選人宣傳，是吧？如果你不做一個相對平等的個報導，對其他的候選人相同的報導，你入街，是吧？ 咁啊，即系其实 法律上冇问题，道德上都有问题。 咁啊，即系其实你见到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当前嘅政局咧，即系主要系针对几件事嘅。第一就系港大之乱啦，第二就系其实而家喺即系立法会做搞紧嘅拉布啦。咁啊呢期咧教主咧对呢啲嘢完全唔在意嘅，佢主要在意嗰样嘢咧就系嚟紧嘅咧区议会选举同埋立法会选举咧。就係、是、咧，即係呢個蘋果點樣同呢、這個即係泛民去糾合啊？然之後咧，就話要講到明係要即係嚇，即係會點樣去打擊佢啊？點樣告到佢甩褲啊？就係、是、咁樣樣。所以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即係呢個民主運動嚟講咧，即係究竟即係呢個教主而家其實喺即係佢究竟係關注咩問題咧？咁好明显啦， 喂，你有冇发觉头先佢讲一段说话咧，好多 loophole 喺度嘅。 系， 即系我第一个印象就系咧，佢喺度讲李卓 好多自圆其说系嘛， 即系冇玩自圆其说嘅嘢。佢话李卓人即系好难睇咁样，就先申报咗先至咁讲嘢咁样。咁你咪仲契弟？你收完黎智英嘅钱，你完全申报都冇申报。 嗯， 系咪？ 系 五区公投嗰阵时候，你有申报咩？ 啊， 系嘛？你系赖咗落我嗰度。啊，你真系醒啊！你真系屌，系嘛？话自己唔知道。喂，你做人，你做人咁都得？所以我咪话成日都话叫社民嚟俾一张单佢噶。 嗯， 系嘛？你真系冇收过黎智英钱嘅，就唔该你，就拎翻原原本本嗰笔数出嚟。 嗯， 咁啊最公道噶啦。 嗯，不过已经讲好多次啦呢、這个。 唔系郁敏成日话咩黎智英啊，话个个喺度诽谤佢啊，佢一定告到佢甩裤噶嘛。 第二， 咁我又调翻转睇， 我就想问你个问题啦， 睇下告啊郁敏节目多诽谤啦，定系泛民多诽谤啊？ 仲有你讲到2012年人哋点样诽谤你啊？点样诽谤黄杨达？主要系佢两个啫，系咪？点你唔告佢？ 啊 ，read 都冇出过， 啊， 系咪？有冇告过啊？唔好得个港字先啦，假大佬，边样嘢系诽谤你啊？系咪？ 调翻转揾阿郁敏诽谤人就有好多。 唔系第三，我 你净系听一集啊？ 第三 个交错语都得啦。 第三个 loop post 系、就是，喂，你系咁喺度搞，唯一能够制衡到嘅嘢嘅《苹果日报》，即系我唔敢话《苹果日报》系一份即系圣经啊，佢所讲嘅嘢即系完全我哋要听晒。但是你为两害相前取其轻，大公民会嗰啲你唔屌柒佢？ 嗯 嗯，我真系未喺黄毓民嘅节目里边听过佢屌大公同民会噃。 喂，呢、這个真系奇怪、啊，日日喺度屌黎智英，把撚啊！ 唉， 喂，你唔系话你要反共嘅咩？共产党唔系你最大敌人咩？做乜嘢喺度？喂，不厌其烦。你话东方，咁你收咗钱，东方同呢、這个黎智英唔啱，咁你唯有咁做，咁大家理解啦，系嘛？你为钱你乜都得噶啦，做契弟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究竟佢平唔平衡报道？而家仲唔够平衡报道啊？而家香港、啊、香港嘅主流， 我连社长都换埋啦，已经苹果。 嗱，我唔理佢有冇换社长啦。个、啊、问题就系、是，喂，大佬啊，我哋唯一能够依靠嗰份报纸嚟撑下呢个反对派墙，系嘛？小马大帮忙都好啦。喂，都系得个苹果啊，就、嗯、大佬。你仲想你仲想佢屌边个啊？学你咁啊？ 嗯， 屌翻所有成个反对派阵营噶、啊，你自己系勾一条拆一条啫。而家老实讲， 拆一碌啊，系 系咪？廿七个泛民，系咪？你自己话你自己唔系啦，已经系咪？唔通你仲叫苹果跟埋呢条路线啊？ 唔系啦，好似学 喂，你仲唔批？你仲唔批评建制啊？你仲唔批评嗰啲烧垃圾桶嗰啲所谓激进派啊？你仲唔批评嗰班癫佬喺度害紧香港，话香港要独立嗰班友啊？喂，佢仲做到乜？仲做到乜嘢啊？喂，你班佬赢晒咪仲紧大镬？ 喂，仲有 中共咪仲快一个一仔、啊、大佬？ 喂，因为我哋好耐未播个教主，我哋仲有一段，仲有一段声，但系听埋佢先啫。 仲有噶，喂，大佬咁捻难顶，大佬啲逻辑。 唞唞啦。 仲有仲有， 法律上冇问题，道德上都有问题。我话俾你听，系嘛？咁选民就要睁亮眼睛。总之系一传媒支持嘅议员，你就唔好投俾佢。简单啫嘛，到最后只能够咁样。只要系一传媒支持嘅候选人，你就唔好投俾佢。咁啊，最清楚噶啦。是咪？谂都唔使谂，系嘛？作为本土派咧，就系好简单，只要同本土派对着干嘅嗰啲，你都唔好投俾佢，系咪？如果佢唔系新土不义开香港嘅，系咪？如果佢俾人问佢系咪支持港独嘅时候，佢我立此全照，我反对香港独立，呢啲你唔好投俾佢，因为佢冇独立思考，系咪？俾呢个梁振英空下，你就脚软，系咪？嗱，我話俾你聽，聽日我條題目咧，而家就未確定啦，即係我都會即係話喺度做預告先啦，我編演詞。如果這是港獨，我們不怕承認。呢個係暫定我聽日個演詞嘅題目。我就唔係好似你梁家傑咁，我立此全照，我反對香港獨立，係嘛？港獨係一個偽命題嚟嘅，而家暫時都。我告诉你不用那么急，是吧？如果港独代表公民提名的，那为什么不可以港独？港独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是公民提名，现在最弊就是什么都入港独数了嘛，你明白吗？什么都扣你一个帽子港独嘛，你泛民主派以为可以置身事外，是吧？你要求公民提名，他都说你港独了，现在你要求真普选，一样说你港独了。所以用这个逻辑来讲，如果这是港独，我们不怕承认。好啦，节目时间到啦，拜拜。 真系好， 喂，点解 真系好笑啊？ 我惊变咗匪类啊！阵间 我都唔系，即系所有摆咗最后一次，唔系即系佢都唔系啊！因为好好笑就系话佢都话而家乜嘢都靠港独帽子噶啦，咁、 啊、 但系又叫我哋承认， 唔系 咁即系叫即系直情就系邀请 人哋扣我哋帽子啦， 系啦， 咁啊啦，嘢逻辑，唔系最好笑系咩？佢话本土以欧要港独立啊嘛，但系佢有同时喺头先个声带大家听翻嘅，要伪命题嚟噶，哇！咁即系你支持一个伪命题系咪咁嘅意思啊？黄一文， 唔系同埋咧，佢嗰啲语言技巧咧、语言艺术咧，真系好嘢。 吓、 啊！喂，公民提名真普选， 吓、 啊？几时有人话过你讲独立啊？ 咪咯 吓！ 我哋有冇俾人话过啊？系咪？点解你会俾人话啊？因为你系前前后后喺成个过程里边系不断喺度将呢一个独立嘅议题由呢个本土一路咁提升啊嘛。 嗯，咁 你个目的系乜嘢 啊？咪话 系啊？你个目的系乜嘢啊？你等共产党镇压得我哋更加快啊！跟住你同十三亿人民对敌啊！你系配合紧呢个共产党所做嘢啊！哇！你真系聪明啊！你真系，你以为大佬原来我哋罗拔嚟嘅大佬， 唔系黄毓民， 你当我 Richard 啊？喂，大哥，如果这是港独，我们不怕承认。 嗯， 喂， 唔好话我支持太阳由东边升起系， 唔系，但系佢呢个题都有问题，佢呢个题都有问题。点解佢又唔直接讲话我就系个独立咧？点解要加如果 with 喺上面咧？咁即系其实佢都唔承认啊嘛。 喂，咁你问啦，咁你讲翻转头之前嗰段说话啦，你屌梁家杰嘅时候，咁梁家杰话佢支持公民提名，佢支持真普选，咁佢系咪支持港独啊？喂，两个不同嘅概念啊，两个不同范畴嘅嘢嚟噶，大哥，你捞埋一齐嚟讲，哇，你真系聪明啊，你真系。 唔系，同埋佢话 你当大家即系傻嘅， 唔支持独立嗰个咧，就唔好投票俾佢。 仲有， 喂，你黄毓民都冇讲明支持独立，咁即系大家都唔好投俾黄毓民啦。 仲有，喂，有独立思考嘅人系有权赞成自决、独立同埋统一噶，系嘛？系咪啊？喂，你一方面就话要有独立思考，一方面你就话唔赞成独立，嗰啲就唔好投俾佢。咁你真係赞唔赞成独立先？黄毓民你讲清楚。你赞唔赞成香港听日独立？ 咪同埋黄毓民仲有个问题。 屌你真係哇呢啲咁嘅语言技巧真係叻啊大佬。咁你赞唔赞成独立我问你啦。你唔使话如果支持公民提名如果支持真普选就等于独立如果共产党扣我呢个帽子。咁我承认啦唔好讲虚话。OK? 独立系有乜嘢呢第一要国际承认。第二，我哋要赶共产党离开呢一个嘅香港嘅土地，系咪做呢啲嘢先？我哋要建国，我哋要建军，系咪？得唔得？你讲啦，得定唔得？香港点做？你写到出嚟，我跟你玩鞋。 黄毓民就讲话咩？独立，我哋要有独立思考啊！香港独立就一定要香港独立。喂，佢将香港独立。都系有独立两个字，就同独立思考两个字又即系混淆 Q 咗。 所以 独立思考唔捻系咁解噶嘛， 所以你唔使谂啦。 独立思考都可以反对香港独立噶嘛，吴家铲。 冇错啦，喂，我有咁多个选择俾我，我归英又得，我自决又得，独立又得，统一又得，咁多个选项，有啲系目的，有啲系手段添。当中系，喂，咁边个阶段应该先啊，哥？喂，你讲清楚啦。唔好混淆视听啦！ 一时又话咩公民提名，一时又话要独立，你边范先系真呢似乎冇独立思考嗰个系阿黄毓民、啊， 或者佢系想佢啲支持者冇乜独立思考啦，真 系。系啦，或者听佢 嗰 啲冇 出嚟啦。你咁叻话自己有论述咯，你写个论述嚟啦。第一，香港从历史上、政治上或者经济发展上边，点解要独立 ？OK， 我问你呢几点、 嗯， 社会发展包括。形势上，你判断俾我睇。如果我哋要独立嘅话，我哋要包括乜嘢元素、 嗯、 ？OK， 使唔使美国佬支持？使唔使国际承认 ？OK， 中共会唔会反对？你写呢啲形势出嚟啦，俾我睇啦。好啦，跟住你话俾我听点做 ？OK， 嗯， 唔系一个电台喺度鸠噏啊，屌我噏到今晚都得啊，噏到年初四都得啊，大佬我， 嗯， 讲啫嘛，点做啊，大哥？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要负责任啊，大佬。你真系唔系喺个电台里边喺度鸠鸠噏紧度做紧节目啊，大佬。 嗯， 鸠噏驳你嘅更加容易啊，大哥，系、嗯、嘛？独立思考，跟住话唔赞成独立嗰啲就冇捻投票俾佢，咁你就讲乜捻嘢啊，大佬？咁你真系冇人投噶啦，泛民系嘛？ 系 吓， 唔系同埋佢又即系再上一段声音就话自己咩泛民啦、啊，左支右绌咁样。喂，但系依家成段 左支右绌，因为肥佬奶 成咪，但系成段讲话，即系成段节目最左支右绌嗰个系阿毓民 啊， 佢根本就冇讲明自己系咪独立。 咁啊，仲有好多嘢嘅，即系佢一啲节，即系其实阿老萧都冇讲过，冇讲错佢，即系其实佢一个节目里边咧，即系其实嗰啲叫做逻辑咧，即系先后矛盾咧，其实系严重过黄杨达好 Q 多。咁另一样嘢就系话佢话人哋泛民好捻有私怨。但系咧一开波咧就话人哋民主党唔 Q 请佢去当嘅， 咁你话要咩物通匪女啊嘛？ 你呢个咩佢话咩你唔请我一回事，你咪你我唔去一回事啊！但你唔请我嘛？ 我咁 喂，所以其实咧佢真系佢有啲 terms 真系答得啱噶、 啊。 我哋有独立思考啊，我哋唔可以俾啲伪命题佢唔到。喂，独立咪伪命题咯。 佢、自己讲嘅，佢自己头先 讲 嘅。 你 讲 嘅嗰啲咪伪命题咯。系咪公民提名点会系独立啊？你帮共产党讲啊？而家番说话。 公民提名系等于独立啊，真普选系等于独立啊，你有冇搞错啊，阿哥？ 又去确认咗佢，如果咁样系独立，我都唔怕承认佢，反而确认咗佢，大佬，你应该话唔系啊嘛？ 喂，你使唔使咁多 if and then 啊？ 唔系，即系佢 喂讲得 if and then 嗰啲人咧，系最蛊惑嘅， 嗰啲系语言艺术，好似梁振英咁样。 唔系最大镬嗰样嘢，佢系自己承认。即系呢个共产党系想乜都扣你帽子嘛，但系佢自己又走去即系叫嗰啲人 认 Q 咗佢， 认 Q 咗佢嘛，呢样嘢先可疑啊嘛，呢样嘢先 帮泛民认捻咗佢， 系咯，然之后就叫呢、這个即系泛民全 Q 部认咗佢，唔认就唔捻投你票， 系啊，就系咁捻扑街，但系佢又话呢个系呢、這个中共嘅帽子嚟嘅，但系你唔笠咧就唔捻投俾你咁，咁捻样都得， 戆鸠嘅， 你认认真真写一份论述，好似我头先大概嘅框架咁样。好似人哋即系苏格兰独立咧、 嗯， 都有几廿板子噶吓，点、啊、样处理北海油田啊？系咪？点样处理日后个经济发展？ 个货币啊？点样？系咪加入欧盟啊？ 仲唔使咪加入欧盟啊？喂，你讲啦，点样解决啊？嗰啲问题冇得个口号先得噶。屌、你咩本土派变咗口号党啊？仆街！屌、我讲咩都得啦，咁样系嘛？我杀死共产党都得啦，我讲冲上中南海啦，咁样喂，越激进嗰啲嘢，你系 implement 唔到嘅嘢，即系实践唔到嘅嘢，你讲乜都得噶啦。最惨就 系 咧，一位最贱格就系咧，你自己都唔会做， 系 系嘛？咪如果嗰两样嘢，真普选同公民提名同独立，风马牛不相及嘅嘢，最多都系命运自主啫。我拣翻我自己嘅人啫。喂，同獨立有乜關係啊？獨立係一個國家定位嚟噶嘛，大佬識唔識噶？ 係佢仲有講一樣嘢，佢話逢係黎智英支持嘅都唔好投俾佢。咁、我又想問啦，咁係咪東方支持嘅就要投俾佢啦？佢、老尾 咁或者叫黎智英，即係唔係或者叫一傳媒支持佢啦？咁、叫大家唔好投俾佢 咯，都得嘅。 喂，所以我哋而家嘅路線係啱嘅，反正即係唔好話自己讚自己啊！我先搞掂呢个双簧， 越嚟越有得做。 对香港嘅民主运动最有嘅帮助，搞掂呢班妖言惑众人先。Otherwise 点搞啊？你有得佢哋咁捻样，系咪？即系当大家系唔识嘅，当大家完全系班戆居佬嚟嘅，大佬，系咁俾你喺度即系煽动。喂，运动策略唔系咁搞啊，黄宗文兄。你搞一场认认真真搞一场独立嘅游行出嚟啊！你咁劲，冇拣六四啊！你唔好抽人哋水啊！仆街， 去翻筹款嘅会， 你自己拣个嗰个日子啊，独立建国日啊，仆街系嘛？你自己搞个游行啦，跟住真系勇武抗争啦，带埋汽油弹啦，系咪？你搞咗出嚟，我都跟你。你讲到明啊，掟汽油弹啊，阿哥勇武抗争啊嘛，跟住你个纲领写清楚啊，点样独立啊？你唔好同我讲啦。台湾都独立唔到，有军队学你话斋，西藏啊百几二百人啊自焚啊够勇武啦。 咁所以台湾人冇乜独立思考啊，唔讲独立。 系咯， 系咯，真 系。屌你真系啊！讲嘢喺度。 喂，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 我识民进党嘅人啊，都你识民进党嘅人啦，系嘛？你跟国民党条路噶嘛，大哥。 咁你 我都唔捻信啦。 唔讲独立嗰啲都冇独立思考，唉，真系。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马英九咧，都系冇乜独立思考嘅，其实。咁啊，国民党都冇乜独立思考，所以全部 呢个蔡英文又冇独立思考啦。 系咯，唔讲喎，大佬啊。 系咯，屌！ 屌，做咩唔讲啊？如果吓、啊，即系有军队都叫独立嘅话，咁我点解唔怕认啊？喂，蔡英文应该咁样讲 啊？系咯， 该吓，屌！ 蔡英文啊，上次就系咧临危嘅时候啦，就系、所以话蔡英文唔识台湾，就系临危嘅时候咧，佢冇出个招 吓。 佢點解最後攞唔到中間選民啲票呢，最後輸俾馬英九呢？因為佢哋已經寫定咗一個論述呢，點樣講國旗啊、國家嘅定位嗰啲問題，最後唔敢講，因為佢以為夠贏啊，點知阿爺一動員啊，所有台商包括佢嘅家屬全部撲曬翻去投票啊，大佬，咪輸百幾萬票咯，其實係來回五十幾萬啫嘛，佢就唔敢去 peace。中間嗰啲群眾，關於我民進黨如果執政之後，究竟我的中國論述係乜嘢啊嘛？民進黨都要 tackle 呢個問題啦。咁你話俾你聽，我都估到嘅啦。我冇收過風嚇。民進黨一定要處理同阿爺嗰個問題。今次選舉成敗嘅關鍵就係你令到台灣人民安心，因為你面對個癲佬嘅時候，究竟你點樣講清楚？係咪真係好似老最初陳水扁咁講三不一沒有？係咪？你唔知道當年啊， 呢一個嘅陳水扁當政嘅時候，佢講完三不一沒有之後，你咪不停喺度轉嗰個撚樣，屌！依家話加入聯合國啊，依家話我又咩獨立邊個，即係好似黃敏感啊！屌你咩次次講嘢都唔撚同。我聽到啊，美國佬見佢嘅時候，佢話我冇講啊咁樣，跟住美國佬同佢點講？攞一沓報紙出嚟，你自己噏過噶，前前後後啊，前後矛盾嘅嘢啊，阿扁哥 個美國佬係咪叫 Edmund 啊？ 你老尾你真係，仲有啊，台灣人話，我唔記得有冇呢個節目講啊。我哋中原院嗰啲台灣中原院嗰啲好勁啦，佢話捱唔到三日啦，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仲有啊，美國佬係唔會同你頂啊。 嗯， 如果你自己宣布獨立，共產黨打到嚟，我仲同你頂。 嗯 嗯， 即係你如果係台灣關係法大曬啊，大佬。 嗯， 如果你自己主動挑引老共啊，打埋嚟台灣捱唔到三日，美國佬亦都唔會出手。 啊，即係你要屈人哋美國佬幫你埋單。人哋偏偏就唔会 喂啦，大佬啊，你请客我付钞啊，又系 呢个啊，真系嗰句名言啊，就喺个贵宾厅乞衣啊嘛，攞人筹码，自己依家都系啊，郁文都系啊，喂，结点佢摆明呢个话明系 trap 嚟噶，话明系扣帽子都话要认嘅，你唔认，你唔笠咗佢就唔捻好投俾你咁捻样，喂，你即系你都系攞泛民嘅筹码嚟俾自己赌啫，啱唔啱？ 喂，政治除咗讲原则之外，讲实力，你既冇原则，亦都冇实力。你讲咩啊？台湾人都唔敢啦， 烧垃圾桶 啊！阿扁咁癫啊，都唔敢啦。烧垃圾可以即系香港独立，屌我烧一百次俾你。 喂，咁就要问清楚郁文啦，你系咪赞成烧垃圾桶？你而家就即刻烧一个投名状， 你反对烧垃圾桶嘅， 就 唔好投立思考， 就唔系 就唔好投你咁啊！黐线，简直系真系冇脑嘅人先听佢讲嘅啫，真系屌！所以香港而家越嚟越退步啊，大佬，你真系所以我哋任重道远啊，大佬。 系啊，所以花生台真系有得做啊！呢盘生意唔会蚀噶， 点会蚀啫？有佢呢嘅人喺度。喂，老实讲，以前啊，佢讲啲咁嘅嘢嘅时候，我哋搏都废 Q 事啦，谂住啲人清醒噶，越搏就一路越捧起佢嘅啫嘛。 嗯， 我以前我真系唔搏嘅，而家发觉啊，原来搏啊几好玩 啊，真系几好玩啊，屌 系嘛？喂，你读过少少 art of thinking 啊？Introduction to logic 都知道佢，喂大佬呢啲嘢边度通噶、啊？ 即系起码即系叫做推广下独立思考啊，真系叫做系，系嘛？即系 你喺度逼人哋要赞成你，如果唔系又唔投票俾你，跟住你又话如果唔系咧又冇独立思考，咁你讲乜嘢啫？咁我独立思考，我赞成统一得唔得啊？ 我谂思考的艺术啊，你 即系 你 天命咧、都已经冇独立思考啦、都已经。 即系你讲嗰啲就系独立思考啦，系嘛？即系赞成你嗰啲就系独立思考，喂咁就唔系咯，你呢咪叫扫猪权威咯？咁扫猪权威仲系咪独立思考咧？咪真系即系好难吓、啊， 有独立、就是、有独立思考地扫猪郁文咯， 吓、啊，即系好独立咁样去扫猪郁文系嘛？呢、這个权威系嘛？咁所以嗰样嘢仲系咪独立思考咧？就真系要即系大家去谂谂啦，咁样。喂，咁另外咧就。过年啦，过年之后我哋都要交代一下，我哋即系几时要搞个网聚啊？话 搞咩网聚有？阿 B 哥搞嗰个 吓 ，B 哥搞嗰个， 嗰个 B 哥会客室啫叫， 系、B 哥会客室啫，嗰个就叫。 几时搞嗰、那个？ 佢嗰个咩发到飞起啊？ 系同阿匪类监察员 同埋呢个即系搏击会，咁啊即系叫做搞下先。喂，咁冇理由咁我喂咁有你节目嗰啲就唔侵你玩嘅。喂，即系唔通即系抵制你咩？咁样样，咁你又几时搞咧？ 全台都搞一个啦，因为。喂，阿谭博啲 fans 都未见过谭博啦， 谭博啲 fans 唔见佢喎，好似系话，大佬屌， 咁谭博 好难讲啊，好多好多女主播咧，可能有， 唔系噶，咁啊谭博冇留俾 你 埋， 你真系屌，你 真 系，咁所以呢个时候咪 试下谭博坚定留 啊，大佬佢咁多女主播嘅话，喂，即系要出嚟睇下都好啊，哥系咪先？咁啊，即系咁希望即系我哋都搞翻个啦，系咪？即系等佢哋即系呢个完咗之后，咁啊回一回气，咁我谂即系大概四五月到啦，系咪？即系我。都会筹备下嘅，都会系咁就咁啊时间 四五月都 耐 喎都 吓， 四五月都好耐， 四五月啦。咁你冇理由即系突然间先过佢噶，系咪？即系你都系睇住啊，你冇理由即系吓，即系呢个占中会快过六二二噶嘛，系嘛？咁啊就希望礼拜四至五月就会搞个网聚啦，起码小型啲嘅，即系起码露炒花生。喂，你个个都话好笑嘅，喂，究竟系咪即系我哋即系喺你面前喺度栋笃笑嘅时候，你会上面先，系咪先？喂，咁都要测试下，即系究竟我哋系即系。 系咪动员到噶？系咪先？ 喂，不过今日咧系大年初一播啦， 系大年初一系。 即系我哋都大镬噶啦， 系点样咧？ 头先嗰三节咧都系太愤怒， 系啊，都喺度即系，喂，冇理由，即系你一你大年初一人哋拜年，你播你都屌人嚟啊！ 咁啱啊！ 你咪摆唔到大厅播啊！ 头先嗰啲人就年初一俾人屌，咁咪啱我哋头先讲嗰啲人。 啱啊，差唔多。喂，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喂，咁啊，即系， 唉，祝大家发到飞起啦！ 希望系啦，即系我哋同呢个未来对话。 万事如意啦，唉，财源广进啦， 发心想事成啦，发 到飞起。 我有一句恭祝作为结尾嘅金英，财色兼收，得唔得？ 阿土妻妾成群啦， 冇问题啊。 本身已经咬啦，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差唔多啦， 唉， 咁啊，拜拜。 发啦发到飞，点样搵真人发达，一切靠你。老友你要创业，碰碰会有机，好巧諗一諗你就飞到飞。老友你要发达，要有路要升，陪你东西风基金金年我抵你发。你要致富每日计计个价位，懂得钱搵钱确实益晒你。点变有天资，搵个好机会又赚啲 hot money。投资第一课要了解风险，篮球股稳阵啊，买楼最赚钱。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